自己怎说理？谁更富有？我们唯有奋斗，让你一生不离开，不放弃。就是遇到你，我再不想当儿戏。每天即使晚睡早起，全为求争一口气。共你热恋可抵挡冰天雪地，共你拥抱能忘掉名利。没有一个人再可以好。在演这套戏，就是遇到你，令我不想再儿戏。每天即使晚睡早起，全为求多点真理。共你热恋可抵挡冰天雪地，共你拥抱能忘掉名利。没有一个人再可以我。 小天后重量级版本啊，咁咧就系今日咧呢一集咧就系我封麦之前嘅最后两集啦。点解我要封麦咧？好简单嘅啫，就系因为受惠。点解会系受惠咧？因为我就嚟俾受惠追残，系咁咧就系因为我要赶书展书啦。咁个 deadline 咧就系迫在眉睫噶啦。 即大概就是几日之后咁样啦，咁就未写啦，当然系，咁咧就但系咧我哋今日咧就有好多嘉宾嘅，有一二三四，本来有五个嘉宾嘅，咁但系阿 Kitty 咧佢就赶稿嚟唔到，咁咧就呢一集咧就系大家期待已久嘅剩女作战马后炮。大家已经唔记得剩女我作战啦，但我哋都捞埋佢最拉尾嗰啲汁咧，咁咧就 用埋嗰啲剩余价值， 冇错啦，用埋啲剩余价值咧，而且我会录两集嘅，就系、是、咧为咗即系我封咪嘅讲书嘅呢段期间咧，就可以仍然有节目啦。 咦，咁你可以上去大班嗰度讲两句 喎。系啊，凡封咪都可以去讲两句。咁今日咧又明借动废台咧借出去个录音室啦，同埋我哋其实上次嚟过动废台录噶嘛，但我今日揸车都系迷路噶，咁咧搞到我咧系迟咗一个钟头咧，非常非常非常之对唔住啦。咁咧就首先就系多谢思迪啦。 系，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咁思迪咧，因为上次做四十一集嗰阵时候咧，好多人赞你闹啊，女神闹得好啊。咁所以咧，我决定咗咧就系多啲揾你做我个 partner 嘅。 哎，好。 系啊，因为我哋呢啲为求收听率噶嘛，系咪先？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咧，即系好惊，但系又好想上嚟做。其实佢哀咗我做剩女，哀咗好耐，由早朝天下哀到早朝天下都接埋咧，佢都仍然仲哀紧我做剩女嘅 Soho 啦。 系 ，Hello， 大家好。 咁仲有咧就系咧，我一定要等埋嘅，即系上次我哋做咗个 U Magazine 嘅访问咧，就系我啦、富斯克啦、剑心啦同埋 Kitty 嘅。咁上次我哋做呢个访问嗰时候咧，其实已经约咗要做呢一集节目噶啦。咁咧就係、是、因為我相信我哋集節目會再精彩過嗰個 U Magazine 訪問嘅，因為話是話其實 U Magazine 訪問咧，我講得最精彩嗰啲，佢係冇寫出嚟嘅。咁咧就即係佢寫咗啲比較 generic 嘅嘢啦。咁我哋可以喺呢度聽下，應該有冇機會講啦。咁但係咧，呢兩位嘉賓都係大家好熟嘅。首先就係嚟自日劇無雙嘅劍心啦。係啊，因為劍心咧，我點都要等埋佢嚟。佢啱啱喺澳門翻嚟咧，我都要就住佢，因為我哋應該會講一節 speed dating 嘅。咁咧，而劍心咧就係、是、有 speed dating 經驗咧，係我哋大家都冇嘅。 我太想知道。 我哋有獵奇嘅，我哋用獵奇嘅 ，我哋 細嘅我哋用獵奇嘅心態咧去聽嘅。咁仲有就係咧，咪後好多嘢爆咧，咪前咧永遠都係保持住好好先生形象嘅傅斯克。 系、 哎、 大家好啊！ 咁咧，你睇 讲出嚟咧，有啲尴尬。 傅斯克通常咧做咩访问嘅咧，都系通识教育啊， 系 啊，即系咩洗脑教育啊，国民教育啊，但系今次可能系讲性教育。 好嘅，全力支持。 咁咧，上次咧我哋做即系我哋做杂志访问嗰阵时候咧，傅斯克喺即系访问过程里边，佢讲咗好多嘢嘅，但系全部都话啊呢啲千祈唔好写出嚟啊，嗰啲千祈唔好写出嚟啊咁样。咁我哋咧就手握住傅斯克好多嘅黑材料，因为我哋而家全部都同梁振英学习噶嘛，即系我哋。全部都要用手集黑材料嚟做生存，咁所以咧就我哋而家希望可以咧约到啊傅斯克咧就讲多啲嘢啦。咁本来咧就请埋字花嘅编辑咧 Kitty 洪晓娴啦，咁佢咧都即系拼时间上嚟嘅，点知佢都系写唔切稿，咁所以应该今次都见唔到佢啦。但系我哋下次可以再有机会约嘅。咁啊趁阿 Soho 喺度，因为 Soho 只会录一次嘅，一阵佢就要去咧帮阿万总咧去做呢、這个造势大会， 做一个有信用嘅政治人 系啦。你好难使得甩你嗰个冇信用嘅政治人。 唔好讲呢啲咁嘅嘢。 咁但系咧，我趁呢个时候借一分钟咧，就讲一讲我封咪之后嘅安排啦、路向啦。咁即系大家人所共知咧。香港人网咧就系、是、处于呢个危急存亡之秋啦， 系啦，好悲凉嘅危急存亡之秋。 咁咧喺危急存亡之秋咧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就我咧就筹备紧一个新嘅频道啦。咁其实萧生喺风雅少少都讲过，其实我每一次我嘅动向我都系听风雅少少， 系非常之准确。人网个所有员工都系 咁咧就咁，我未成为人网员工嘅，咁诶迟啲啦。咁咧就九月咧就会，即系如果我哋做一次嘅话咧，九月就会有一个新嘅频道咧，叫 like1like.com 嘅 ，like 一 like.com 系啦。咁咧就呢个频道咧就会系由我即系由我打理啦， 主打 系啦。但我唔系 CEO 嘅，因为我要留翻个 CEO 个位俾阿马啲。 完全明白，如果佢选唔到， 咁咧我就会系呢个频道嘅即系首席主播啦。咁呢个 title 都几好听。 系 咁咧就即系呢个频道已经系冇嘅，即系除咗个网址。之外咧，其实咩都冇啦。咁我呢几个月就会将呢个频道将佢变成一个真嘅事情啦。咁喺呢个过渡时期咧，即系快则就九月啦，慢则就唔知几时啦。咁喺呢个过渡时期咧，就我就会同阿 Soho 咧喺六月咧中咧，即系当香港人网过咗一周年纪念啦，一周年就系、是、喂七周年纪念， 七周年 就系六一六啦。咁六一七咧。我哋就我同阿 Soho 咧就会喺星期日咧就会开一个新嘅节目嘅，咁咧原本就系我一个节目 ，Soho 一个节目嘅，因为我哋呢啲即系偷懒啊嘛，咁我就话不如我哋两个夹粉开一个啦，咁咧呢个节目咧就系叫做 One Like Stan。 系哇，我同乐韵 one like stand 咁呢个节目究竟系讲咩咧？系冇人知道。咁咧呢个名系边个改？唔系我改嘅。咁咧就系、是。阿万总改嘅，咁佢 食翻个 like 系啦，食翻个 like 字。咁其实我做呢一个星期日时段咧，咁除咗帮忙香港人网打开一个星期日时段之外，其实唔止我哋嘅节目嘅， 即系快慢必 系啦，快慢必都会有个节目嘅。咁咧就之外咧，其实我都系宣传，即系做 Tisa 节目咁样，就系 for 九月嗰个新台嘅。咁所以我哋就攞咗个 like 字咧，就系啦。咁原本咧阿 Soho 咧就要去做人网 K 一百嘅。咁人网 K 一百点样做一个钟咧？系咩？你估真系翡翠台咩？ 冇咁多节目介绍。 咁所以咧就会将嗰个节目都陷入 嚟嗰度 One Like Stand。咁其实 One Like Stand 即系话我哋讲乜都得嘅，系啦。我个电话响咁犀利，就唔记得熄电话。咁咧就咁呢个节目呢就会系6月17号开始星期日嘅夜晚8-10嘅其中个半钟啦、 我都啱啱知嘅啫。 係啦，你都系啱啱知的。我都系星期五先知嘅。咁、okay. 我知道嗰个时段就系8-9点、9点至10点。咁、应该快慢必个半钟，我哋两个就个半钟啦。咁、如果你哋想再见 Soho 版女人嘅话呢。 吓 佢都唔会扮嘅，因 为 相信袁黎明都唔会成日借条裙俾佢着。 其实条裙我攞咗，我谂住拍卖出去边入边睇有冇人要。 边入边，咁就希望大家即系继续支持我啦。咁即系同埋 Soho 呢个新节目啦。咁其实支持佢几个月就得噶啦，因为佢跟住都唔知佢嘅政治前途点。 系啦系啦。 咁其实就支持我新台啦。咁但系恋爱小天后咧，我上一次喺恋爱小天后一周年嗰个篇文度讲啦。咁其实恋爱小天后系会。即系继续做咧，有一个 audio 嘅版本咧，就系恋爱小天后 at I Love Radio 嘅。咁、我系唔会放弃呢一个版本嘅。咁 我都其实都同阿万总讲咗，咁即系万总都会会同阿萧生讲啦。咁其实嗰、个我都讲咗俾你听，点解我会想继续做呢一个声音版嘅恋爱小天后咧？呢、這个都系为咗我哋呢啲，为咗我哋由第一集开始支持我嘅粉丝咧，咁、就即系想继续再。会是一个即是 audio 版本啦，同埋咧当新台做嗰时候咧，希望都可以挂钩喺个新台度，咁即系唔系话我另起炉灶，而系即系当系新台多一个节目又好，而呢一个节目，因为我哋好多粉丝喺背后咧帮手啦，同埋做好多即系节目上面嘅实验咧，咁我哋都觉得系即系好值得即系留住喺度啦。咁毕竟喺我流浪异乡无处可无家可归嘅时候咧，即系粉丝帮我砌咗呢个 I Love Radio 咧，系即系好有感情咯。好啦，咁啊讲完晒呢啲 I Love Radio K 一百之后咧，好啦，咁跟住咧就系因为 Soho 要走啦，咁我哋即系呢一节咧就主攻啊 Soho 啦， 吓系 讲佢咯， 我滴晒汗添，你讲啦，攻啦攻啦，我系瘦嚟嘅， 自己话自己系瘦，有冇搞错？ 我会 cut 出嚟跟住 share 出去， 唔系嘛？我政治前途又玩完， 佢即系 Soho 嘅政治前途，每一日咧都玩完几次噶嘛？ 系啊， 系啊，咁 不停咁浴火重生， 系啦。咁其实咧 ，Soho 咧虽然佢系一个即系好有理想嘅政治人物啦，或者系未来嘅政治人物啦，但系佢心底咧，其实咧佢最中意系做咩咧？其实大家都知嘅。 沟 女啫嘛， 讲粗口嘅呢个节目，快啲讲埋啲。 即系呢个我哋大家都显而易见，同埋人所共知， 系一个共识嚟噶。 原来大家都知道，我以为冇人知嘅。 你有冇搞错？真得咁明显，系冇理由冇人知噶咯。因为佢平时咧，即系大家都发现咗，譬如佢同我一起做恋爱小天后嗰时候咧，系特别生猛嘅，特别多嘢讲嘅，特别多意见嘅，即系佢对于呢啲嘢咧系即系好兴奋嘅，比起佢做早朝拗头啊，即系嗰啲咧系不可同日而语噶嘛，咁所以我哋其实大家都知道咧，主要嚟讲咧 ，Soho 都系好中意沟女嘅。咁喺剩女呢个问题嚟讲，因为其实 Soho 系好年轻啦， 系啊， 咁佢应该系我哋呢度最后生嘅一个啦。咁、但系佢对于即系呢个即系恋爱啊、沟女啊、被沟啊、攻啊同埋受呢啲咁嘅话题咧，佢有好多即系见解，同埋佢每一次一讲咧就系好啊，即系上头咁样嘅。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咧，其实都系我咧睇《剩女外作战》嗰个节目咧，虽然可能好多人都唔记得咗啦。而家熱潮過咗，入邊咧有講到一個話題咧，話而家嘅人咧，即係所謂嘅八十後啦，或者係八五後啦，係流行翻早婚嘅。 哦，係啊， 係咪噶？ 係可唔可以叫早婚咧？我有幾個朋友咧，而家都有小朋友啦，其實係啊，有小朋友啦，係 同 年 嘅， 係同學嚟噶， 已經有小 有小朋友啦，係啊，有好幾個咁結婚就都有噶，係啊係。 因為咧對我嚟講咧，即係我睇《剩女外作戰》嗰時候咧，呢個資訊對我嚟講係幾 shock 嘅一件事嚟嘅，因為我嗰個年代啦，即係我嘅師兄嘅年代咧就會流行早婚嘅，到我 的年代呢其实流行迟婚的。 是。 即是大家都是三十几岁才想啊结婚啊或者是怎样。嗯、即是很问即是如果要生 BB 仔都是很问这样才 会,、嗯、会结婚、啊。 但是适婚年龄是即是个定义。咗喺边度先？而家即系以而家个标准嚟讲， 但系咧，我就系话睇《剩女外作战》有一集咧，咪系讲speed dating 噶嘛，都有咁咪嗰个 Bonnie 咧，佢咪去一个即系三对三嘅 speed dating， 其中有两个咧系细过佢好多噶嘛，系、嗯、读紧大学未毕业噶嘛，咁佢哋都去 speed dating， 因为佢哋觉得系25岁之前就要结婚噶嘛，咁跟住我就觉得，咦，乜而家又流行翻早婚噶啦？ 哦，你讲呢样嘢咧，我又谂起我有几个同学同我倾偈咧，佢哦，佢可唔知系咪因为社会咧最近成日讲。啲女仔好容易变咗剩女咧，即系呢几年其实都 keep 住有讲噶嘛，即系呢啲中女揾唔到男朋友，咁呢个压力其实好似系慢慢扩开咗，我觉得，连我啲朋友咧都话，哎呀死啦，会唔会系咪30岁前一定要结婚咧？冇人要，如果唔系就会冇人要啦。 你啲朋友系男定系女？ 女仔， 即系但系即系都系女仔害怕自己嫁唔出。 系啦，咁跟住另外你头先问我嗰、那个话有小朋友咧， 系。 其实即系通常就系点样讲啊？即系有咗小朋友之后先结婚嘅个 step 通常都系系啦，咁、 oh, okay. 好似朱茵咁样， 虔诚嘅信徒咁有埋 B B 就， 富师都爆啦， 我引化到富师一讲，跟住讲多啲先。咁跟住系啦，通常个 case 都系咁嘅，有咗小朋友跟住就先结婚咁样。咁、 嗯、 但系你话系咪早咗婚咧？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对比我阿哥，我阿哥其实大我10年嘅。 佢结咗婚未？ 佢结咗婚，咁但系 你唔系同你阿哥一齐住嘅咩？ 我哥系有两个阿哥。一个就结咗婚， 有 一个就同居嘅咁样，咁佢哋都系，尤其是我第二个阿哥啦，更加系好迟先至再揾到一个比较 stable 嘅女朋友嘅，咁佢都系唔结婚嘅，觉得系唔应该结婚添，甚至咁跟住佢嘅同辈，佢啲朋友都系光棍，好多都系你刘墉式嗰啲，哎呀，唔系又讲主席，伟大主席添，即系刘，即系嗰啲， 一次生涯又完一次， 我得罪咗主席添，咁跟住就真系比较光棍类型，你又讲得啱，即系我啲朋友而家真系多数都系。即系有几个零舍突出嗰几个同我 friend 啲嘅靓仔啲嘅靓女啲嘅都已经结咗婚。咁小美就系一个 special case 啦。之前我哋有个小美好靓嘅女仔咧， 系啦，嗰个系我哋收听率爆 最高嗰集啦。小美就咁当然佢其实话佢单身都系多交鱼啦，因为咁身边不嬲都系好多男朋友喺度转嚟转去，所以佢其实欺骗观众谴责佢先，佢有听嘅一定系。 所以话反而你话已经系结咗婚嗰啲系即系外表条件系唔错嘅， 可以亦都系经济条件又有啲唔错噶啦，有少少吓，即系但系你话佢会唔会话特登迟婚又唔会，反而呢样嘢比较开放啲，即系佢唔会特登话哎呀留等耐啲或者发展事业多啲，佢如果觉得啱结婚就嚟噶咯，或者有小朋友之后再嚟、嗯。 因为喺我哋读书即系嗰个年代咧，就系话有嗰时仲有一个 concept 咧，就 系 话先有事业。 系啦， 先结婚，即系 仲要系有车有楼先结婚噶嘛， 四仔 系啦，即系就话你要工作好稳定啊，你即系双方都有一个稳定嘅事业啊，先至会去考虑即系结婚啊，咁样将亦都将生小朋友嗰、那个。即系嗰个年纪咧，有咁迟推到咁迟咯，即系可以迟到刘德华咁都得噶嘛，系咪先？咁富斯克咧，富斯克 迟婚你问系咪？ 我迟噶，我结咗婚2年啫嘛，其实。但我而家都唔細㗎啦，其實30几岁啦。 三十 几啫。咁係㗎，其實因為我個同輩嘅人呢，其實佢哋都通常有個概念，就係你要至少有首期買到樓供緊樓先至好諗結婚㗎嘛。咁、所以其實你要做到呢樣嘢，咁你畢業之後唔會即刻結到婚㗎嘛。咁好多人畢業20几岁，咁你儲得幾年錢搞得嚟都30岁啦。咁所以其實最終到30岁，我最多同學結婚呢，其實就大約係 around 30。前后的时间、跟住就32、33岁生小朋友，咁、但系 so far 我未啦，因为我啱结咗婚2年啫，仲享受紧即系二人世界咁样吓，但系有阵时真系冇办法，个社会压力咧令到你觉得好似真系有啲基础先至够胆去再谂下一步嘅嘢， 不过我就讲啦，因为我啱啱琴日咧都喺即系我哋恋爱小天后嗰个 group 里边咧贴咗条 link 咧，就系即系喺《剩女爱作战》里边即系标出嚟嗰个咧，其实就系金牌媒人 Mayling 啊嘛，咁咧就即系《经济日报》咧就揾咗佢写一个专栏啦，咁我就将条 link 贴咗喺我哋嘅 group 度嘅，即系我唔系话推荐佢嘅见解咯，不过佢嘅见解就系主流价值观嘅即系代表咁样咯。咁即系其实话结婚要有楼啊，或者系要有即系什么经济基础啊呢啲咧，其实都系主流谂法啫。其实结婚好平嘅，即系如果真系话注册好平啫嘛。 註冊而家好似1000多元啫嘛。 我啱啱讀咗一個 course 都講咗，最平香港結婚，假如就咁去嗰個證婚處係1020元。 係咯，係啦，係好便宜嘅一件事嚟嘅，即係啲人所謂要儲好多錢嚟結婚，都係嗰一場婚禮啫，同埋。即係買樓啫，咁而家其實唔會買得起樓噶嘛，即係一般嚟講，如果你唔係富二或者富三代咁樣，可能都係租樓啊住啊，做咩你咁樣樣 ？Soho 滴曬汗啦！ 咁你有冇咁 Soho 有冇覺得即係有結婚嘅壓力嘅咧？ 我而家冇啦，豁出去啦， 係啊！即係你曾經有咯 嚇、啊，曾經嚇、啊、 真㗎， 好似講過啦，係啊，有㗎都，即係同嗰個某一任嘅女朋友啦，都曾經有過咁嘅壓力。咁而我嗰陣時就，因為你知我係搞政治啊，我都同你講過。咁雖然你哋俾阿黃仁達鬧鬼我啦，就話：，誒，人哋唔中意你都唔係因為你搞政治啊。不過我嗰陣時係真係覺得係因為我搞政治呢樣嘢咧，令到個女朋友冇乜安全感嘅。咁、呢個我又覺得都係嗰陣時因為分手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咁、所以嗰陣時曾經有諗過，因為咁樣而即係 唔搞政治， 唔搞政治，或者穩穩定定做一個。so called 叫普通人咁嘅角色咯，即都有曾经咁样谂过嘅，即都系因为其实都系你所讲主流价值啦，就系要可以稳定揾份工，跟住可以供楼啊咁样咁，咁佢亦都即系嗰阵时我嘅另一半都系比较稳定，佢都系即系佢啱啱考到公务员，其实系啊， 好稳定， 系好稳定，咁所以就更加系咯有矛盾啦。 咁剑心咧有冇结婚压力噶？ 我自己就冇嘅。不过头先听翻嚟，傅医生佢哋讲咧，或者你讲咧，其实我会发现，点解而家我哋呢一代啦，我哋都算做同一代啦。咁其实就原因系其实来自就系上一代咯。其实上一代其实都做翻，你都讲咗啦。咁其实反而佢哋觉得啊，其实当年咁辛苦，哇，我咁早结婚，搞到我挨生挨死先生到你嘅发骨龙，咁所以就变咗系我发现，即系同有时就又同人哋啲家长讲，好多时就系上一代嘅压力就系你。教仔啊，由细个教就系教，唔好拍拖住，唔好教咁多，快啲读好书，买咗楼，有好工先做。即系反而就系我哋呢一代夹咗喺中间，就变成咁咯。咁我反而下一代，你话早婚我都有啲情况发生嘅。咁亦都曾经试过工作上同一啲 model 去倾偈。我好奇怪，突然间倾下，以为佢结咗婚噶咯，佢23、24岁 结咗 婚啊，即系仲系嫁咗俾个警察咁啦。我都意外咁特登咁啊，趁佢醒完想同佢倾下偈啦，咁啊同佢倾下，咁佢就话，其实都冇乜所谓噶。咁我觉得呢样嘢，即系我佢嘅重点就系、是。结婚是会影响他即是做 model 的事业的，但是即是他觉得这一样东西不是真的他毕生的一个目标咯，那他也会肯放低少少去达成这样东西，那么他找到好的会这样做。我觉得新一代反而会可能社会风气影响什么都好啦，会令到他们会更加重视翻年轻去找到好的即刻结婚，不要等啊那个感觉咯。所以我们下一代反而有点希望。 因为呢其实即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啦，因为什么那些即要努力读书啊，然后努力做份工啊，不要想拍拖那些呢，我们是完全不推荐的嘛。即我们当然是推荐一起做的啦，是不是、即是哪有说即中学生不应谈恋爱，那中学生当然应该谈恋爱啦。即什么这个拍拖又会影响成绩呢啲咧，即喺我身上嚟讲系一啲都唔 work 嘅。 得噶啦，知道你劲啊， 所以靠你，我哋下一代就 OK 噶啦。 咁所以唔系讲翻嗰好似《剩女爱作战》嗰个节目入边都有讲啦，即系嗰个最典型嘅，即系话佢29岁先至第一次拍拖，然后拍咗可能几年，咁然后分咗手，跟住佢又再过咗10年啦，咁都揾唔到另外一个男朋友，而佢仍然系好热切期望一个好即系热恋咁样嘅。嘅愛情啦，咁樣而人哋咧就係想叫佢快啲嫁出去嘛。咁呢個就係嗰個節目裏邊，即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好即係典型嘅 case 咧，就係如果用 mailing 嘅價值觀咧，就係你要每個人喺唔同嘅年紀咧，就係要做翻啱呢個年紀做嘅事，呢個就係主流價值觀啊嘛。就呢個價值觀咧，就係理財顧問幫你做嗰個價值觀啊嘛。即係話咧，你幾多歲就做啲乜嘢，幾多歲做啲咩，幾多歲做啲咩，幾多歲做啲咩。咁如果你39歲、40歲，你就唔應該再諗愛情噶啦，你就係要諗家庭，你就係要諗伴侶，你就要諗咧即係邊個同你養老啊，諸如此類咁。咁所以佢哋呢個就係主流價值觀，佢就係要俾佢一段婚姻，而但系嗰个女仔咧就唔系佢话我唔要婚姻，我要爱情。咁其实爱情同埋婚姻系两件事嚟噶嘛，系咪先？ 其实系。 你好坦起叔 咁突然嘅，唔系因为爱情同埋婚姻系两件事，即系呢、這个节目其实讲紧嘅系婚姻对象啊嘛，但其实佢包装到成日系 系 一个心灵伴侣咁样嘅 因为 追求咯， 呢个节目咧开头嗰时候咧，佢就系嗰个人生教练咧，阿 Winnie 咧，佢就喺佢个 blog 度就话送你一场恋爱嚟吸引嗰啲人嚟参加噶嘛。其实佢就唔系送佢一场恋爱咯，佢系送佢几场 speed dating 啫嘛，系咪先？即系送你 n 场 speed dating 咁样，咁咧就其实就唔系送你一场恋爱咯，因为恋爱同埋即系结婚其实系两件事。即系呢一段咧，其实我喺个访问度有讲，不过记者冇写翻出嚟咯，因为其实即系有啲人会选择即系恋爱，有啲人选择婚姻，因为婚姻咧其实系恋爱，即系有恋爱先啦。假设系啦，咁可以冇恋爱都婚姻噶嘛？ 可以 系啊，即系你可以完全唔恋爱都婚姻噶。 呢个系婚姻最传统嘅， 系啦，即系你可以唔恋爱都婚姻嘅。咁如果你又想恋爱过渡去婚姻咧，其实恋爱嘅过程里边，你要作出好多妥协，然后咧就去结婚啦。即系婚姻系双方生活上面嘅一种妥协嘅情况底下，咁妥协好似好 negative 咁啦。咁但可能有两个人一齐佢恋爱嘅时候，佢觉得原来佢嘅生活系好夹嘅，即系唔使话点样去适应啊，或者唔使点样妥协都可以结到婚。咁当然都有啦。咁但系大部分人嚟讲都系佢哋首先去恋爱先，恋爱系不顾一切噶嘛。恋爱系就系上次我上编剧班嗰时候，阿萧生突然之间问我恋爱先后，你知唔知道 Do you love her 同埋 Are you in love with her 系有咩分别咁样？咁其实。当你 in love with 一个人嗰阵时候咧，你系咩都得噶嘛，你系会牺牲自己噶嘛， 好似睇咩都好有啲花朵喺后边咁啊，即系 冇错啦，系啦，咁净系即系见到佢个样或者听到佢把声啊，已经系系咯，好 high 咁样，咁咧就但系。去到要结婚嘅时候咧，好多时因为系同生活有关嘅时候咧，咁大家都要有好多妥协先至可以做呢件事咯。咁其实所以两件事系好唔同嘅。咁当然有啲人系好幸运啦，佢可以恋爱嘅对象，亦都系好啱结婚嘅对象。咁所以恋爱同结婚其实本来系可以两件唔同嘅事情。即系有啲人觉得佢一世都冇可能恋爱，但系佢其实佢系可以结到婚嘅，因为结婚喺大部分人嚟讲咧，都系啲条件嘅配对啫嘛，系咪啊，傅先生？ 其实嗱，我讲自己先啦， 好嘢， 戴头盔先，因为咧，我就即系我觉得幸运啦，就系即系我两样嘢都夹到埋一齐嘅，即系 好怨恨啊！我话成日， 即系嗰啲即系睇到个你另一半咧，背后啲花啊，跟住有啲背景音乐嗰个情景咧，咁其实而家我仲系嘅，其实吓咁，但系其实你话系咪所有人都做得到咧？咁好多时即系。未必嘅，其实，因为好多时你譬如你遇到一个对象嘅时候，你可能时机未啱噶嘛，咁你时机未啱嘅时候，可能啲客观条件令到你唔能够即系变成你嘅终身伴侣咁样又有吓，到有阵时调翻转噶嘛，你去到你嘅适婚年龄啦，所谓吓so called适婚年龄，即系卅字头咁样，到嗰个时候你就可能会谂，可能你拣一个，即系搵一个人系同你可能生活到吓，已经系 OK 噶啦嘛，其实吓， 实在太羡慕，傅先一个样真系好，我觉得佢个样好有福气嗰啲人嚟嘅， 即系落去肥咯， 唔系，但系好似好幸福叮叮咁咯，一见到佢就，但系不过你讲起嗰、那个即系所谓，其实我哋传统嗰啲咧，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其实都系一个条件嘅配对嚟， 系啊， 咁当然呢个系有个智慧喺后面嘅，即系因为你条件相近，背景相近嘅人，其实相处又比较容易啲啦，咁所以你话如果系为咗结婚嘅话，其实相睇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其实系有佢道理嘅，而且通常我哋留意翻，其实即系佢哋嗰个可以 last 耐啲嘅，通常都系因为呢个条件之下，即系好多就算可能冇爱情啊，冇恋爱啊，但系佢哋可以生活得耐啲，就可能系因为个条件配合咯。咁其实恋爱喺呢度吓，婚姻喺呢度，其实冇关 系 嘅，系啊。所以而且又系另外一件事嚟噶嘛，两件事系可以。 即系而家我哋呢一代人咧，即系唔好话呢一代呢、這个世纪啦，即系总之有自由恋爱开始之后咧，其实就系大家将。希望恋爱同埋婚姻系合并为一件事嘛，即系希望我哋嘅关系系由恋爱开始嘅，因为你能够见到对方有朵花 bling bling bling 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好美妙嘅感觉嚟噶嘛，咁即系唔系话即系呢个系大家遇到嘅时候都会好珍惜嘅一件事咯，咁大家希望将呢一个有朵花同埋 bling bling bling 嘅感觉咧延长去一生一世，就系佢哋憧憬嘅。 婚姻啊。 咁美好嘅咩？ 系啦，但系其实现实就唔系，现实好多时唔系咁啦。咁但系当然亦都凡事都会有例外，或者凡事都会有一啲系常规以外嘅发生嘅事情啦。咁呢个就系、是、即我哋去我哋嘅梦想，我哋嘅憧憬咁样咯。咁而但系好似《剩女外作战》嗰个节目咁样咧，佢讲到即佢就讲到俾你听，而家就系佢想讲俾你听嘅咧，就系话。若然你已经去到一个什么的年纪啊，或者是或者你自己本身的条件已经不是那么人哋觉得好客观上面中门对中门五门对门的时候不是很对得上的时候呢，你就要妥协了。即是他跟女仔说，一个女仔即是一是你年纪大啦，一是你就已经是失婚过啦，或者是你的性格上面不是香港主流男仔喜欢的性格啦，即是你不像周慧敏啊，不像杨采妮啊，不像是啦诸如此类，或者你是啦，总之你不是一般男仔咁容易 pick up 的呢，他就是说服你去妥协咯。即係說服你去改變，嗯、說服你去即係 遷就市場。 Yes, exactly， 遷就個市場啦，係、啦，咁樣咯。咁我去睇呢個節目嗰陣時候咧，即係我都即係首先我覺得幾好睇嘅呢個節目度。咁咧就即係當係一個綜藝節目嚟講咧都唔錯嘅。咁、咧就我睇嗰陣時候我都有諗呢啲，即係諗呢啲嘢嘅，即係都諗下啊，我系咪要妥协呢？我系咪要系咪先？ 咁容易谂到自己， 唔好咁啊，罗云，你唔需要。 因为我系都系有剩女嘅表表姐嚟噶嘛， 冇人答到你嘅呢度。 即系咧， 睇你用边个剩啦。 系即系无论边个剩都好啦。咁即系两个剩都可以 apply 喺我身上。即系我系剩女嘅表表姐嚟噶嘛。咁即系佢哋讲嘅所有嘅问题，可能我都有噶。即系所谓嘅问题啊，即系当然我未必觉得对我嚟讲系问题啦。但系喺人哋嚟讲，我都有呢啲问题噶嘛。譬如年纪唔细啊，咁或者系即系学历太好、啊，即系嗰啲赚钱太 高、 啊， 收入太高、 啊， 三高 嗰啲咧，即系系咪我连咧胆固醇都有啲高添？咁咧就 讲咩？ 呢个系遗传嘅。咁咧就即系我都会好轻易咧就会系 fit 到入去佢入边嗰啲问题里边咯。咁当然我觉得我有比嗰啲女仔优胜嘅地方啦，即系譬如我可爱啊，即系嗰啲咁样啦。咁我随和啊，同埋唔随便啊。咁咧就但系我睇嗰时候我都有轻轻谂一下，即系咪妥协系咪真系就系我哋而家做少咗嘅嘢咧？咁样，但系。即系讲咗咁多前言啦，但系呢个节目一完咗，我即接受咗 U Magazine 嘅访问，嗰日嗰个标题仲系单身无罪。到出街嘅时候我就拍拖了。 哦，咁巴闭啊，真系犀利啊！ 就系冇妥协嘅情况。 睇你个样，而家都知道周围都系花噶啦。 系啊，系咁羡慕咧。 羡慕羡慕羡慕。 咁咧就系、是，即系当我有思考紧，我妥协系咪就系即系一个我冇谂过嘅 option 咧？咁样即系我一直都唔心急揾男朋友，一路都系啊。咁咧就而又因为我即系都有咁多谈恋爱嘅经验啦，相比起嗰啲参赛者咧，即系我相信我嘅经验最丰富啦，唔系我都唔系恋爱小天后。咁但系我一路都唔心急嘅。咁但系我喺睇个节目嘅时候都有即系谂呢个问题咯，即系我冇做过嘅就系我冇咩妥协过咯，即系我全部都系 gut feeling 咁样行，冇乜去妥协过。咁但系即系睇嘅时候我都会系咯，即系都会谂呢个问题。咁但系。当我轻轻咁样谂一谂嘅时候，即系命运就话俾我听，我系唔使妥协。 唔系喎，唔好，我觉得你唔好咁得戚住，因为 点先而家得戚一阵得唔得？ 终于有啲忠言想立谏啊！ 因为剩女爱作战嗰个目标系结婚啊嘛，佢个英文名都系 Bright Wanna Be。 哦，系啊，系啊 ，Bright Wanna Be， 所以你 系 未达标嘅， 即系根据剩女爱作战嗰个 系啦。 咁所以嗰个 用词有啲闪粉俾你睇。 嗰、那个 Florence 系咪叫做 Florence？ 我就收梅恩利是噶咯，咁讲关 你咩事？ 唔好搞住。喂，嗰个 Florence 咁其实真系搞错咗嗰个目标啊，因为其实佢系想要恋爱， 系啦。 而嗰个节目其实系导向婚姻咁样， 系啦系啦， 系咯。咁其实即系根本大家都系唔搞错 咗件事。嗰个 matchmaker match 错咗嘅就系呢个参赛者根本就唔系 match 呢个节目咯。即系如果佢因为佢用条件嚟 match 佢咧，因为佢其实冇谂过要即刻结婚噶嘛。 即系我讲 Florence， 佢冇谂到要即刻结婚噶嘛，而但系大家好心急拱佢去相睇，而就系话你要快啲结啦，你唔结你都唔得噶啦。 佢结婚，佢结婚嘅谂法系来自外来嘅压力嘅，咁所以就导致佢其实佢系想搵个嗰啲叫心灵伴侣啦， 嗯， 即系我头先都讲苏眉咁样嘅嘅人啦， 嗯， 但系其实你又要结合埋。嗯疏微之余又要结合埋 domestic partner 嗰样嘢，就是要生活同埋佢嘅心灵要两样嘢都要，咁就即系结合成为咗一个好高好高嘅标准咯。 嗯， 所以就俾人闹得咁紧要，即系都系有个原因喺里面嘅。 嗯，咁可能系如果系即系好似 Florence 咁样啦，咁佢因为佢长得。即係佢個外表啊、職業啊、裝扮啊、presentation 啊，咁其實都係一個成熟嘅女人啦、啊。咁、如果佢行出嚟喺個鏡頭面前講，我想要嘅，即係我夢想入邊嘅男朋友係點樣陽光啊，好陽光啊，會好運動啊，好可以傾偈啊，諸如此類，人哋就會覺得佢好不切實際，因為佢可能。人哋從佢個外表去 judge 佢咧，覺得佢哇，你都係咁熟啦，熟到咁樣啦，你仲喺度諗啲十六七歲嘅東西咁樣咯。咁可能我就唔會啦，因為我樣呃到人，好似好細個咁。 講嚟講去都係 咁。所以咧，外表係緊要 嘅。咁係，不嬲都 係 嘅。 係啦，即係咧，你要令到你減低壓力咧，即係你要減低人哋俾你呢啲無謂壓力咧。就是令到人哋冇辦法猜估到你係究竟咩底韻嘅， 即係幾多歲啦？猜估到 咁咧就即係，所以話其實我想講嘅就係其實人哋同你講嘅嘢係一啲都唔重要嘅， 嗯， 係啦，即係話如果人哋同你講話，你都係啊，你都三十幾啦，你仲點點點點點點點點，你都更年期啦，咁樣即係可能啲人都會講啲咁嘅嘢噶嘛，因為我真係睇 Mailing 嗰、那個。Juna 佢真系咁写 嘅， 即系佢话佢写阿 Florence 咧，即系佢话你都四十啦，更年期都离离不远，佢真系咁写嘅。咁、你即系对即系对住你睇到呢啲咧，你会觉得好 bad feeling 噶嘛？即系如果系个当事人， 有啲无谓嘅危机感嚟嘅，真系。 系啊系啊，即系佢话你仲去谂一啲十六岁谂嘅嘢，点会咧？但系譬如我有一本小说咧叫《未成年约定》啦，嗰时喺租潮都有讲过。咁我都曾经写过一段说话咧，就是一个人十七岁嘅时候谈恋爱系好真嘅一件事嚟嘅，即系十七岁嘅恋爱系好好真，好真系你可能你以后都唔会谈翻好似十七岁嗰时咁真、咁唔功利、咁唔计算、咁不顾一切、咁为对方嘅一段恋爱。咁可能嗰段恋爱完咗啦，到你27岁嗰时候。你就会觉得十七岁啲人点识谈恋爱噶？到你37岁嗰时候，你就会再谂嗰啲咁嘅靓妹点会识得咩叫爱情？但系忘记咗自己都十七岁过，忘记咗自己都曾经系谈过咁真嘅恋爱咯。即系大人嘅世界就系咁样，佢哋长大嘅咗之后咧，佢会唔记得自己细个嘅真咯。咁而喺呢一节结束之前。我就会想讲嘅就系、是，即系你固之然可以用好多条件去揾到你嘅拼合，即系 match make 一对你嘅另外一半，佢可能系 好似通缉犯咁样拼图， 系啦拼图，即系你可能固之然你可以采用条件嚟去即系揾你嘅另一半咯，但系喺恋爱小天后嚟讲。我只是相信一样嘢咯，就是真心才可以遇见爱情。下一次翻嚟。 有个黑影飘呀飘呀飘过我的面前，我想知道你是谁。跟着你的背影，散发出了一种香味。哦。刹那之间，空气全都凝结，只有你的香味在我面前。曾经听说，可是却又从没真的见过，就像巴黎的草莓。巴黎 咧系猎奇嘅，咁咧我哋就首次喺恋爱小天后里边咧就系讲呢个即系真真正正咧，即系我哋其实平时话讲咩技巧咧，其实都系吹水，即系冇讲咩技巧嘅。咁咧就但系今日咧有剑心喺度咧，我哋就可以咧即系问到佢尽啦，有关 speed dating 呢件事啦。咁其实我自己对 speed dating 咧 系 都好好奇嘅，虽然我就冇参加过。 点解你唔参加？其实我想问嘅。 点解我唔参加？ 系咧。我成日觉得恋爱小天后应该是深入苦穴好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它是苦穴来的所以 speed dating 是苦穴来的好害怕为什么我不参加呢？就是因为我孤寒要付钱的 即是你觉得不用付钱的应该 我说一下就是平时都会认识很多异性朋友的嘛、 嗯、 即是我的生活圈子不是都有宅的时候的，即是譬如我匿在家写书的时候都宅宅地啦、嗯、但是我匿在家写书有一段时间我又不是自己单又不是单身的这样。那即是我单身即真的单身呢其实呢就是这几年咯。是单身了两三年这样。 嗯、 那这几年我有没有想过去 speed dating 呢？又没有。 没 有。因为可能我工作上面即都会见到啲异性啊，虽然佢哋都唔会系发生啲咩事情啦。咁、嗯、大家听过嘅嗰啲咩买咖啡机啊，即系嗰啲咁样嘅烂桃花一大堆啦。咁即系 speed dating 对我嚟讲就系、是、都几，我觉得我会忍唔到笑 啊。 所以咧就，但系咧我又试过一个 系 实验，就系、是、咧有啲人咧咪喺网上边咧识女仔嘅， 嗯。 或者识男仔女仔嘅，咁有一次咧，我就想写一段小说咧，就系、是、我想知道啲人点样打开呢个话题啊，即系话咧，如果喺网上边要认识一个人，佢哋会讲啲咩嘢咧咁样。于是乎咧，我就攞我自己嚟做实验咧，就系、是、去有啲人话征女友咁样啦，咁我就即系同佢 at 咗 MSN 咧，我为咗想知道佢点样讲嘢 哦， 系啦，咁我就 at 咗佢，咁佢就系一个三十零岁嘅男仔啦，咁佢话咧佢就系、是、教打乒乓波嘅，即系呢个系个职业嚟嘅。咁呢啲我咁记得咧， 因为我觉得教打乒乓都几得意，咁咧就咁于是乎咧就即系喺个 MSN 度嗰度 chat 咗几句啦，咁咁原来 check 几句咧，佢就会叫你俾相去睇。 嗯，正常， 可能唔好浪费时间嘛。 系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先俾咗佢张相我睇，咁样啦。咁 但系佢见到吴彦祖嗰啲啊， 唔系喎。咁跟住佢就俾我之前咧，佢就话佢话我系一个好长得好平凡嘅男人嚟嘅，即系一啲都唔靓仔啊，即系有少中年发福啊咁样啦。虽然我系即系一个教乒乓波嘅教练咁样啦，咁于是乎就俾咗佢张相我睇咁样啦。咁张相都系一啲旅行相咁样啦，即系大概见到佢个样咁样啦。咁即系都唔系吴彦祖啊，唔系。系咯，唔系木村拓哉啊咁样啦。好啦，咁于是乎咧，佢就觉得我应该俾翻张相佢睇。系，咁跟住我就觉得啊，咁都公平啦，系咪？咁我就攞张相俾佢啦。咁我就亦都俾咗一个 disclaimer 先嘅。个 disclaimer 咧就系话，我就同佢讲，我话因为我系长得好上镜，即系我咧想。相片咧系靓过真人好多嘅，所以咧你一定要将我张相咧打一个六折，即系先至系我嘅真人，即系我诚实咯。 我可唔可以唔同意 啊？但系真噶嘛？好啦，咁于是乎咧，咁于是乎咧，佢就话 OK OK， 咁我就俾咗张相俾佢啦，咁样。点知佢一睇到我张相之后就闹 Q 我。 闹你乜嘢？ 闹 Q 我， 仲闹你？ 你咁嘅样，仲搵我之类啊？系咪 咧？佢就话你会冇女，你会冇男朋友，你唔好玩我啦咁样。我就俾佢闹 Q 咗。 即系佢谂住一定要系陈阿珍啊咁样先可以上网识朋友嘅。 佢真系闹我，完全系即系用呢啲语句喺个 MSN 度闹我咯。佢话你唔好玩我啊！你咁嘅样都会冇男朋友。咁跟住闹咗我一轮之后咧，咁啊，梗系冇咗咯，俾人闹。 应该 block 咗你啊！ 系啊， 跟住唱埋你啊，惊！ 即系跟住就话，话我玩咁，系咯。咁原本我就系想知道嗰啲男仔会讲啲咩嘢啫，咁样。咁、我都唔系为咗识佢嘅，咁样。跟住就发觉原来一系就即系要再搵一啲，因为我通常女仔都系咁噶啦，即系影得唔靓，佢想佢 delete 晒佢噶啦嘛，唔会留住噶嘛。咁抄得出嚟嘅， 反白眼嗰啲、 啊，都系即系比较好样啲咁样咯。咁发觉原来，所以我就发觉原来我网交系唔系好得嘅，因为我上镜得滞，即系人哋。会以为我玩佢咯，系、即系真人要减一半咁样咯。好啦，咁啊就，但系咧，speed dating 就唔同啦。咁啊，不如即系呢一节就留翻俾阿剑心讲啦。 嗯， 咁你点解嗰时又会即系玩 speed dating 咧？ 咁同好多人嘅原因一样，都系因为冇女朋友啫。咁咪去试下睇下啦。 因 为剑 心系做 IT 嘅， 我做 IT 嘅， 系所以佢个行业里边系好少女仔。 系啦，咁以前都系。动漫游戏都是我的本业嚟嘅，即系放工之后，咁、到咗突然间上好似想揾下女朋友，咁听到朋友话呢一个都系方法之一，咁咪去参加一下咯。 系，咁我哋睇 speed dating 咧，即系我哋就睇电视啊，睇、电影睇翻嚟噶啦，咁就系有一啲系即系走位式噶啦，即系一系就咩 table for six 咁样嘛，就系、是、三男三女， 系啦，冇错， 三 男三女咯。 咁就坐埋一台咁样，你有冇玩过嗰啲？ 其实我主力就玩嗰啲嘅， 系啊系啊，点？ 即系简单讲 ，speed dating 而家好似帮 speed dating 嗰啲卖广告咁。咁其实主要两类啦，第一类就学你话斋坐定定，跟住就转位嘅。咁啊 ，table for six 比较少啊，因为其实你谂下，间公司搞成个嘢咁，假如请六个人，其实系围唔到皮嘅。所以其实大部分 at least 系十男十女嘅。 哦。 即系 table for six 嗰啲好多时都建议系可能好专业啊高级嗰啲嘅，即系嗰啲平民化啲十男十女 at least 啊。咁另一啲就可能就系成班人出去搞呢啲活动，例如最搞笑曾经试过摘士多啤梨 哦，去士多啤梨园 系啦，跟住一男一女 pair 一齐摘嗰啲咧，即系 好两小无猜 系啦。同埋有啲就系例如情人节前 真系净系摘士多啤梨 有冇 搞乜嘢？ 你想点啊？ 唔系，即系我问清楚啫。 咁佢个活动系包你摘士多啤梨入场，跟住你两个就用啲咩方法摘士多啤梨？其实我谂主人啦又唔管嘅。 剑心嘅手，唔系啊！而家大家冇视频咧，你见唔到剑心嘅手势？佢你睇下主要 系 点？ 系咯， 嗰两只手咧。 诶，好彩啤梨园系咪好密嘅先？嗰啲植物， 嗰啲草丛啊。 咁啊，大家都知士多啤梨都系一啲好低嘅灌木植物嚟嘅，咁又唔会咁嘅。咁主要呢两种啦。咁其实仲有好多系类似系圣诞之前嗰啲 party 啦。 咁讲下讲咩？即系十人嗰啲咧，系佢系坐定定咁样，即系直头系张长台咁样对住。 系啦，咁主要系两张长台啦。咁女仔一定系坐近场嘅，男仔就坐通道位。咁因为永远系男仔 走位 移动嘅，系啦。咁、主要系 好似回转寿司， 冇错。系啦， 唔知点解大家 picture 都回转寿司， 呢个都 OK 嘅呢个谂法。咁开头可能系即系食饭前咧，佢通常包餐晚餐。虽然阿洛韵话贵，咁其实佢都系包餐晚餐，都系百零二百蚊咁 样。 系啦，咁食饭前就倾下偈先啦。倾完偈，即系开头就任坐嘅。咁坐完之后就叫嘢食啦。叫嘢食嗰阵时，咁啊睇下啲男仔识唔识帮女仔叫啦。咁其实嗰阵时都开始战斗中噶啦。 战斗中 already。 系啊，因为到最嬲尾你一定会有机会直接面对噶嘛。咁嗰阵时你对对方留下好印象，咁你咪将来攞电话机会大啲咯。咁啊，最后开始个正式嘅即系回转寿司之前咧，有一。通常有啲 ice breaking 游戏嘅，咁、可能出嚟有写啲我鍾意食乜，跟住你搵返嗰个人出嚟嗰啲呢，好即係好 OKM 式嗰啲嘅。都係玩几分钟之后可能有啲小奖品啦，咁跟住最后尾重头戏当然回转寿司嗰一嘢啦。係啦，好鍾意呢个 term 都嘛常用。咁通常都係五分钟咁样啦，五分钟就双方对谈啦，咁对谈乜嘢就任你啦。 但系嗰时已经食完饭嘅， 食完饭玩埋。 如果我谂住要捧茶， 住住嗰排， 将个茶捧埋隔篱一齐继续食。 唔系通常因为有阵时时间关系，都有阵时会将呢个甜品部分摆落去呢个地方嘅，系、啦，因为始终个场地都有时间限制，但系就唔会食住个扒就去回转嘅。咁嗰五分钟就两个自己倾偈啦，咁佢会派一张纸俾你嘅，咁 at least 就係会有你会见到嘅，例如我係男仔啦，我有对面女仔啲名嘅，全部都有齐。咁左边係女仔名，右边有一格，咁你负责 take notes 啊，或者你鍾意比分啊，或者画佢个样啊，随便你，即係 at least 有啲好基本嘅一啲资料。 等你会记得佢。 at least 係啦。咁啊，一路转啊转啊转啊，咁每五分钟就叮啦，咁依大家睇电影啊、电视剧都睇到，咁叮咪起身转啊转，咁转晒咁多个之后，咁佢会俾一张 form 嚟嘅，嗰张 form 就系你希望你会将你嘅 contact 俾边个咯，系啦，假如我叫 只可以拣一个噶咋， 啊唔系，任拣，全部剔都得嘅， 系咯，你应该俾晒咁啊算啦， 其中一个策略就系俾晒，不过呢个暂讲啦，咁到最后尾个 spinning 公司就会睇下边个互剔咯，互剔咪会交换 contact 咯，咁当然你可以。留咩都得嘅，都留 MSN 又得，你留埋电话又得，你留地址都得嘅，都即係睇下你，即係嗰份方就有得任得你填嘅，咁佢咪会将呢啲嘢交换咯。 咁开头之前呢，有冇话好似 mailing 嗰个咁样嘅即係 matchmaker 咁样呢，佢因为 mailing 嗰个做法就係佢先呢係做咗一啲事前嘅 matching 嘅，就係话年纪相约啦，就係、是、男仔一定係高人工女过女仔啦，即系佢有个咁样嘅传统价值观嘅 matching 噶嘛，即系男仔大过女仔啲，男仔收入高过女仔啲，咁即系嗰个男仔系性格温和啊、敦厚啊，女仔就即系温柔啊，咁就会将佢摆埋一齐，佢有一个事前功夫咁样去做，咁好似如果呢啲十人回转寿司式嘅，咁佢又会做唔做呢啲？其实都系。即系打天才波咁去。 其实你讲紧系你一个行业，嗰个叫婚姻介绍所。婚姻介绍所同 speed 公司基本上两个 separate 嘅行业嚟嘅。 哦、 oh, ，OK。系啊，咁mailing 嗰啲，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佢最基本都系五位数字嘅入会费啦，嗰啲啦。 系啊， 咁因为 speed 公司其实你真系俾两嚿水食个餐仔 ，that's all 啦。佢的确事前佢会有 set 定，例如嗰晚系啲乜嘢嘅 criteria 嘅，例如男女嘅年龄嘅，即系。group age group 啦，咁其实都有啲男女都几 discrimination 嘅，因为女仔基本上就分三只，一系就系第20至28，第二款就系大约系25至30头，跟住有啲系30以上，即系大部分都系分呢三个 group。男仔就真系好 free 嘅，大约系23、24至40几都。 佢都可以入任何 group 都得。 系啊，基本上男仔都冇乜嗰个 年龄 限 制 咯，系啦，咁呢个都有啲现实，咁你会更加熟啦。咁仲有阵时会有啲例如可能要大学有大学位先得啦，咁有啲嘢专业人士啦，其实都有阵时都有好多类似嘅 criteria， 但系即系佢又唔会特登就 唔俾张大学嘅结婚嘅咪结业证书你就唔会嘅，咁、都系讲个信字啦。咁入咗数咁就会参加啦、 哦。 即系得咁多 criteria 就绝对唔会帮你 match 咁多嘅。 咁你玩过咁多次咧，即系会唔会系每一次累，即系每一次都系、个感觉都系相同，定系每一次都会有唔同嘅即系惊喜嘅或者系惊吓咧？ 假如系讲玩法咧，就真系完全冇惊喜，因为全部都系咁啊。头先我流程啦，我首先讲系即系回转嗰只啦。惊喜嘅会系参加者咯，因为其实系真系好好笑，即系我 惊喜定惊吓先？ 即系我都 兼而有之啦。 我早晚车边出嗰本书咁，其实都有讲我东庄中嘅一个即系笑话嘅。咁话咁啊，喺度讲下笑先。话说就有一次参加 speed dating 啦，咁就开头食饭嘅部分，咁我对面有两个女仔啦，正正常常啦。咁我隔篱有一个就男仔啦，就似乎好似好精英咁样嘅。咁我作为一个男仔，咁我咪同对面女仔倾偈咯，倾下倾下咁都 OK 啦。 唔系隔篱男仔沟你啊嘛？ 哦，唔系，佢系就可能仲好啲啊。咁系，咁但系奇在就系、是，咁、那个男仔亦都唔多出声，但系偶然都答两个嘴啦。咁跟住我谂住，其实即系气氛系应该系轻松松啊。咁例如我问咗对面女仔话你做咩啊？你做咩？问完之后我就顺手问隔篱男仔：喂，你做咩噶？其实你平时忙唔忙噶？跟住男仔你估答咩？佢话。你唔系应该同对面嗰两个倾偈嘅咩？ 咁恶啊！ 系啊，咁嗰嘢令我好恶。咁最特别就系、是、咁跟住落去，咁大家都知道原来哦，佢好着重于原来 speeding 净系可以同女仔倾偈嘅。我咁计之后，因为我最后尾之后有同对面嗰两仔食饭嘅，即系交换到电话咁出嚟食。咁大家都话咁嘅奇怪人，咁我真系唔会同考虑同佢交换电话啊咁咯。 都几得人惊，即系咩人都有，系应 该 嘅。因为可能佢觉得得嗰五分钟定系几多，佢一定要用到尽。 哦，唔系嗰五分钟，其实讲系食饭 之前 free chat 嘅嗰阵时， 佢都已经系。 系啦，咁其实我会带出一点就系、是、参加 speed dating 心态问题咯。 系、 我觉得好多人会觉得 speed dating 唔好系咩咧？即系。哇！你咁刻意去沟仔沟女系唔好嘛？咁当日我隔篱嗰个好明显就系咁嘅情况啦。咁其实我发现唔系嘅，其实我自己去 speed dating， 咁当然沟到仔沟女，我净系沟女啫，沟到女系好嘅。咁但系我会站喺一个希望多啲机会同一啲陌生嘅异性去交流沟通，攞经验值啦。我用呢个目标咯。咁所以就我会觉得用咁嘅目标去玩就开心啲，即系当识到男女朋友嘅 bonus 咧，咁就会好啲。系啦，呢个都系比较多人会叫误解 speed dating 嘅目标或者问题一个地方啦。 亦都系即系会增加自己即系多啲机会俾自己社交下咯。 系啊， 系啊，因为如果系譬如话好似剑心咁样，佢嗰个行业全部都系斋嘅，即系全部都系 清一色噶啦， 都系啦，都系咁佢。確然是會時間長了之後呢是會譬如很少跟女仔講嘢啊即是 vice versa 咯即是有時女仔做的環境 主要都是茶餐廳啊即 是有時呢女仔那些工作環境都是的嘛全部都是女仔的嘛即是譬如做 marketing 啊或者是做 而且很多 office 都是 是啊很多 office 里面都是大部分都是女仔的嘛 教師啦不是其實都是講返因為都次次我話嗰、那個 是特登提呢個行業嘅 教師點樣貝斯克 哦唔係因為其實我都回轉咁多，我都聽好多，我都會問對方咩職業。其實一個嘅 account 啦，一個教師啦，一個做 admin 啦，都係基本上 全女班 女仔嚟講，大部分都係做呢啲職業咯。即係你唔會揾到個咩化妝師係唔會啦。係，即係你會好發現係全部 typical 都係嗰扎職業嘅。 係， 係啦，即係明白。 差開問一問傅先生先，咁你係教師咧，你咪好筍盤咯。 先至聲明下，我太太都是教師嚟嘅，但是我哋不是同一間學校嘅，但是因為教育界嗰個男女比例是好幾懸殊嘅，即係男好少嘅，女好多嘅，咁而且男嘅通常好快就唔係單身嘅啦，嚇，咁、 即係譬如抌嚿肉喺森林嘅，一聲俾 出現咗咯，跟住，因為我又唔係話咩筍盤唔筍盤，但係咧我見好多同事咧。真系同翻同事，或者同行啦，或者我啲朋友同翻同行同校就好快识到情投意合 嘅、啊、我读中学嗰阵时候咧，嗰啲男即系阿 Sir 咧，都好快俾人 dap 晒。 其实有几悬殊咧，可以讲二八啊、一九啊定点？你 咁啊冇咁悬殊嘅，即系七三或者六四咯，大约七三度咯，可以讲。 Okay. 咁出三都好难，即系都好竞争好大。 咁有四成嘅咪去咗 speed dating 咯。 哦，咁有试过喺 speed dating 度一见钟情啊？ 有啲好感都会有嘅，咁未去到一见钟情咯。咁、都系尽办法，希望能够交换到嗰个电话，希望后屘约出嚟啦。 咁之后约出嚟会唔会真系有啲系可以发展到？ 正式发展就冇嘅，但系都有啲做到朋友咁咯，即系得闲又倾下偈，得闲会出嚟食下饭咁样啦。即系正式发展就冇嘅。 咁嗰次摘士多啤梨，你都有去？ 士多啤梨我听朋友讲嘅、因为其实我自己就唔系好赞成去地方嘅，因为点解咧？ 好多蚊， 或者唔中意食士多啤梨， 系 摘荔枝啊，不如。 因为对于一啲初心者嚟讲啦，其实回转嗰只咧，会令到你有 set 定每有五分钟同某个女仔倾偈咧，即系对于一啲唔系好善于辞令啊，或者系唔系好主动嘅人咧，其实佢系 create。嗰、那個 environment 同埋佢個 regulation create 咗好多機會 breaking、但係你諗下，假如去試咗啤梨園或者去啲聖誕節 party 咧，你打遊擊噶嘛？你中意同人傾就傾偈，唔傾嘅你即係 stand one night 噶 啦 噃。 係啊，呢、這個有少似《剩女外作戰》有啲 party 咧，即係好似嗰個 Gobi 好似係都有去過一啲或者night club 式啊，或者係夜晚嗰啲，即係你要去打遊擊咁樣去。即系撩人去倾偈，或者船河都系咯，系啦，即系你困咗喺一个唔走得嘅地方，然后你就要打游击咁样睇下人哋嚟唔嚟 approach 你，或者如果你唔想自己戆居居自己一个人企一晚，你又要去自己去 approach 人哋，咁其实呢一种都对大部分人嚟讲都几 awkward 噶嘛。 即系如果其实平。即系佢有一个咁样能力，咁佢其实应该唔需要 参加。系啦 ，exactly 就系咁啦，系啦， 活动咁样。 你冇咁嘅能力，又去啲咁地方，其实会更进一步。假如真系冇人 approach 你，会进一步打击你自信咯。所以我叫啲 friend 唔好去呢啲地方。 嗯， 即系如果求其都搵到人倾偈，我就走入酒吧都得啦。如果 系咯，师弟有冇去酒吧？ 冇， 真系使乜否认得咁快啫？ 好快，好快。 使乜否认得咁快？咁 系， 咦？你而家仲有冇玩啊？咁样呢啲？ 而家冇啦。 点解嘅？ 我有女朋友仲敢玩。 哦，你有女朋友啊？哦，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咁我女朋友唔系 speeding 嘅。哦，唔系。 咁所以最终就系咯，点解剩女爱作战最拉尾个五个女仔都有一个佢未有男朋友嘅，但系佢都唔系因为玩呢个游戏，即系唔系直接因为玩呢个游戏而识到男朋友噶嘛？佢、而系因为玩呢个游戏，所以识咗参赛者个男性朋友。 系 啦，就唔系 through matchmaking 啊，或者系唔系 through 呢一啲咁样嘅比较刻意嘅情况底下去即系拍到拖。 但系亦都相，我有朋友系真系透过呢个识到嘅。咁其实我 系我都有 friend 系网交咁样。即系我想扮网交俾人闹添。 我识几个朋友都系网上识到佢另一半噶，拍拖又有，结婚都有。譬如有啲系嗰啲以前咩 Yahoo 嗰啲咧 ，Yahoo 有缘人嗰类咁嘅嘢咧，真系识到噶。因为我朋友系一个 IT 人嚟嘅，好正经嗰啲嚟嘅，即系你一睇，即系好明显系唔会喺出边识女仔嗰啲人嚟嘅，咁佢真系嗰度识到另一个 I T 人一模一样嘅两个人个 style， 跟住个男嘅识咗个女嘅咁， 系啦，一模一样都系做 I T 人，都系好少讲嘢，好静嗰啲人嚟嘅。因为我同佢哋做婚礼 M C 咧，我要问佢哋啲故仔咧，跟住我要好审犯咁审犯咁审佢哋，你嗰啲点识噶？你两个有咩性格啊？咩特质啊？嗰啲嘢咧，要审咗佢成晚先，我先度到稿点样讲。 阴公 系啊，但系真系原来喺网上佢哋系有啲基本资料啦，约到出嚟啦，然后觉得啱啦，咁啊真系真系拍得成拖嘅会。 系咯，所以系咯， 都系多一个识人嘅机会咯。无论网上啊 ，speed dating 全部都系咁嘅嘢，系咯。 都唔好期望咁高啦。 系咯，啱， 即系一个机会嚟嘅，我会觉得，但系唔好期望一定得咯。又或者好似剑心咁讲，你唔好抱住一个纯粹系只系识异性嘅心态去。而是可能是一个识朋友的心态，佢就会比较好啲咯。 同埋咧，我自己想象咧，如果常玩呢一啲咧，其实玩到一个即系一个次数之后咧，你系会 immune 咗噶嘛？即系你系会对 觉得玩嚟玩去都系咁咯。 系啊，而且你会令到你自己觉得，即系呢个社交世界就系咁样。系，即系譬如你去咗好多次，可能你重复嘅说话会讲好多噶嘛？因为五分钟讲咩咧？五分钟坐低，通常都系问你做啲咩嘢啊？住喺边度啊？平时有咩嗜好啊？ 诸如此类咁样噶嘛。如果你成日都玩呢啲，你咪成日都要 repeat 讲呢一样嘢，你咪成日个感觉觉得自己成日都好似要将自己推销出去咁样。 其实 actually。你话回转十个咧，嘅嗰晚就 repeat 十次噶啦。其实 系咯， 其实真系好辛苦。有时男仔又要拿住杯水周围行咧，其实真系一个酷刑嚟。我连续系讲两个钟嚟， 听听到大家， 其实连续连续讲两个钟。咁当然，我觉得翻转头，我又识到一啲异性可以有机会沟通，或者头先有啲猎奇心态，咁我又可以系咁同朋友讲当笑话，亦都好开心嘅，都系嗰个价钱，咁又唔系贵，咁过瘾下，开心下。但系老闆觉得啱，假如玩得太多，又真系觉得来去差唔多，冇理由次次都有咁嘅笑话噶， 系咯。即系如果我去做，我去做，即系玩呢啲咧，以我咁贪玩啊，同埋咁唔守规矩嘅性格咧，我一定忍唔住做一啲奇怪嘢。 系 啊，即系譬如如果即系人哋去问我一啲问题，咁可能个个日嚟都系问我同一路问题噶嘛。即系譬如话你做边行啊，可能我会突然之间答一啲。即系打一啲佢哋好惊嘅答案，因为我系好怕闷嗰啲人嚟嘅。即系如果你叫我短时间之内重复咁样咧，我都唔得。 你谂定十个职业答十个人咯、 啊，即系可能即系可能讲啲吓到佢哋啊，咁就会变成整蛊人哋咁样咯，就唔系。 但 系听唔系社交。 但系听阿罗伟咁讲咧，其实我肯定你去玩咧，肯定会遇到现象，因为我都遇过。 系点样？ 佢就会啲人会话你系做妹咯。 哦， 系啊，因为其实咧，头即系好奇怪，啲人会觉得系去玩得 e-speaking 咧，梗系你唔多出声啦，又好似唔好识沟通啦，即系大家有呢、這个、 哦、 有呢个 inception 喺度噶。咁但系即系我嗰阵时都开始尽量勾高人啲，讲多啲嘢，懒系风趣咁咧，即系个个翻到嚟都话，你咪做妹噶嗰啲咯。 哦， 系啊， 系啊，我真系识有个朋友咧，系真系做妹嘅。即 系 专业妹嚟嘅，咁系点咧？ 佢混喺嗰啲 speed dating 嗰度， 系啦，蹬脚嘅。咁系点咧？就我以前读 postgrad 嗰阵咧，有个朋友女仔嚟嘅，咁咧就佢逢亲唔够人咧，就揾佢做特约去扮参加者。 系 咁、就因为有阵时，因为佢 speed dating 嗰啲好多时系唔够女仔嘅。吓咁系啊，好奇怪喎！ 应该以我理解系， 唔知系咪调翻转啦？ 因为我自己 剩女当到应该系唔够男仔喎。 因为我自己，你去嗰啲某啲 speaking 公司睇咧，其实佢会有写系啊，而家嗰个活动仲有几多攞女仔证嘅男仔证、啊，其实全部都女仔爆先嘅。 哦， 系啦， 或者系咁啱嗰次可能唔啱数啦吓，因为单双数唔啱数咁，于是做特约嘅，咁就有少似咧系十分爱里面嗰个 Steffi 嗰个角色咁嘅， 系 即系扮嘅啫， 个样似 个样正常上 OK 咁样嘅吓。 阿斯迪就系最关心个样子， 咁系做咩咧？入到去真系扮参加者嘅啫，就系最后发唔发展咧，就佢自己决定，但系有钱收嘅。 咁扮 参 加者会唔会唔知讲真，即系真嘅资料定系假嘅资料咧？ 其实冇乜所谓，睇下。 但系如果我讲我嘅资料，人哋都会觉得系假嘅咯， 系嘛？ 即系譬如话你做咩嘅？哦，我系一个作家咁，哇，咁假嘅，系好假咯。咁跟住个女仔又即系比起民建联请佢去反拉布，可能收入 好啲嘅，好啲嘅。 哦，咁 同埋有饭食，又可以识下男仔咁样。 人哋 有时佢话识到啲好噶 ，OK。因为有啲做某啲职业咧，譬如佢话尤其是通常做纪律部队嗰啲咧，通常个质素都唔差嘅，即系体能啊、收入各方面都唔差嘅。系啦，冇错嘅。 嗯。 可以考虑啊！先 你有冇谂过去玩呢啲啊？ 冇。 哇！你样都答得咁快嘅， 真系冇啊！你问我点解我真系冇，真系冇谂过，就系冇谂过咯。因为有时即系可能呢，我近几年都少咗出去嘅。但系其实早几年都仲有朋友揾我去一啲夜晚去饮嘢啊，一啲生日嘅 party 咁。其实嗰啲识人系好快，你一识就成。即尤其是 Facebook 有咗之后咧、你佢系开个 event 跟住 add 入去噶嘛，咁你好快跟住就可以翻到屋企，又可以 add 咗佢 ，add 完佢之后就又即已经系做个朋友，即系 社交圈子就会即刻大咗咁。 系啊，冇乜需要，好快过500嘅啫。 其实系噶，即系我后生嗰阵啊，即系 点啊， 即系廿几岁嗰阵咧，其实好多呢啲，即系唔知点解成日有啲 private party 咁啊，有人生日，生日嗰人其实我唔识噶，但系 friend 搭 friend 就唔知点解去咗咧，跟住就嗰度嗰阵可能几十人，跟住你突然间个 content list 就多几十个名噶咯，可以 系啦。咁呢个阿傅先讲呢个咧，就系我有一个圈子嘅朋友啦，而家都比较即系其实唔系好熟嘅，咁佢哋大概可能系30岁松啲咁样啦，佢哋会自己搞呢啲活动嘅，即系譬如话佢哋会觉得呢一班女仔或者呢一班男女咁样啦，佢觉得自己系 适婚啊，或者系即系需要，佢哋会好努力去搞一啲咁样嘅活动，就系话我佢哋都系名校毕业嗰啲咧，咁佢哋自己会好似 mailing 咁样咧，先会去定一啲 criteria 嘅，即系譬如话我去揾翻我学校嗰个圈，你去揾翻你学校嘅圈，咁跟住咧就 group 一个 event 出嚟，咁譬如话系圣诞 event 又好，或者某某人生日，就好似富斯克咁讲，可能生日嗰个都唔识嘅， 系啊， 咁可能我只不过系识富斯克，咁富斯克就去参加佢个 friend 嘅生日会，咁跟住佢就带埋我去咁样，于是乎咧，我就喺一个咁样嘅活动里边咧，就会见一扎人。咁嗰时我单身嗰阵时候咧，即系我讲紧系前几年咧，咁我嗰个朋友咧都有成日叫我去佢嗰啲咁样嘅婚嫁 event 里边，就会话佢咁。当然可能我个 friend 就系好功利咁样啦，佢觉得带我出去好有面咁，因为佢觉得 作家 系啦，啲女性朋友都系咁样嘅，即系佢攞嚟就话嗱呢个 friend 嚟噶，佢系作家嚟噶，点点点点咁样。 会唔会咯？佢可能唔系好高。 咁咧，即系咧，即系佢哋就会咁。咁我都有去过好几次咁样咯。咁就见到嗰啲好恨嫁嘅女仔啦，即系大概三十岁松啲咁样。咁外表都唔错嘅。咁都系即系。就特点就是全部都是名校毕业的咯，即是各地的名校毕业咯，本地或者外地的名校毕业咁样。咁最拉尾我好恨嫁嗰啲 friend 都嫁晒啦，咁样咯。咁就所以最近都冇啦。 不过好明显，你哋三位就真系几幸福，因为喺我嘅那些年咧，从来冇朋友搞呢啲嘢嘅。 哦， 系即系可能即系正如我读嘅书同埋做嘅职业都系咁咧，嗰班人完全唔会，我未遇过你哋呢啲咁嘅 case 噶，咁所以可能 speed dating 就系应运而生俾我呢啲冇人搞咩全可派对嘅人，咁我唯有去参加呢啲咯。 哦，咁你都冇咁讲，咁最拉尾你个女朋友又唔系 speed dating 识噶？ 哦，系啊，上都系上网啫。 哦，咁所以其实睇下靠自己咪得咯，即系咁样讲。 其实你去嗰啲 event 都系靠自己噶， 都系要靠自己啊， 系咯。不过唔同嘅模式方向啊，试一试就冇坏嘅，唔好沉迷你，我相信都唔会沉迷，好快闷嘅。 系啊， 试一试猎奇下都冇坏嘅。 咁你有冇喺嗰个即系 speed dating 嘅见到一啲好印象好深嘅女仔咧？即系唔一定系好印象啊，可以系惊吓印象。 哦，咁啊，另一个搞笑故仔就系、是、即系。回转啦，回转到一个女仔啦，其实都打扮都唔错，有几高大咁，即系都几高挑咁。咁好似讲嘢又唔望人噶，点解咧？咁跟住问下问下，原来佢话做空姐嘅，啊，点解空姐都要嚟嘅？跟住佢同我讲话，其实咧我本来就飞咗啦，不过咧班机 delay， 咁我上网揿下揿下就冇乜嘢做，咁见到嚟咪嚟下咯。 咁点解会唔望人咧？只鬼空姐做呢个服务性嘅行业，应该好识 eye contact 嗰啲。 佢应该想服务嘅对象，绝对唔系现场嘅男人。 佢习惯用一个高嘅角度去望人咁啦， 对住个餐车咁 嗰啲。 可能佢唔能够接受自己去玩呢啲咯。即系佢其实个心又想玩，但系玩嘅时候佢又觉得我点解会走嚟玩呢啲啊？我系一个空中小姐，即系我应该系。被人追，好多人追嗰啲嚟 咁，追唔到机师系好冇面咁样， 系啦，起码头等舱啦，对嗰啲客系咪？ 咁而你见到嘅男仔咧，系咪都系即系传说中嘅宅男咧，或者独卵咧？ 一半半咧，其实即系换一换角度睇下男女嘅质素，其实我觉得女仔系好嘅。女仔平均嚟过好男仔嘅，因为头先我所讲，其实佢都有分一啲age group 啦，都大家都系，当然好明显啲女仔全部都系个 age group 嘅接近顶部啦，大部分系啦，咁亦都佢唔会出身份证噶嘛，但系啲女仔都打扮得体嘅，都起码会咁做。咁男仔方面就真系奇怪啲，都系有啲阿叔啦，即系讲嘢就几粗声气啦，宅男又唔少嘅其实，咁就可能当年我都系其中一个啦，即系会听到佢即虽然我就唔会直接同佢哋面对面倾，但系即系食饭听我隔篱都会觉得同我以前即系狂打机嘅情况差唔多，即系你会听到好多好似同啲女仔倾偈嗰时好多 jargon 啊，即系会讲系咁狂讲自己中意嘅嘢，但系女仔我隔一隔耳好似完全冇兴趣。你同人讲打机或者讲漫画咁，人哋冇睇就冇睇噶啦。 即系问佢有冇玩 Diablo 3 咁。 咁呢个阿 Steve 应该系强项咯， 乜嘢事？ 你系废台噶嘛？ 系啊， 系咯。 我成日都同啲女仔咁讲啊， 即系点？ 讲埋嗰啲嘢咯。 咁女仔嘅反应系 唔理咯，唔系，其实你可以有方法讲到佢有兴趣嘅， 用一啲佢哋听得明嘅语言咯。 系啦， 嗯 啊，但系通常如果你开个话题嗰下，你就要用一个比较 即係比較地球人啲嘅切入點去講咯，又唔開唔好，你唔好一開始就講埋啲火星文嗰啲，佢唔識聽嗰啲咧，就其實係人都會冇興趣，即係唔一定係女仔嘅，即係同男仔講都係會冇興趣 嘅。啊，最後講少少咧，呢節完結之前咧，好多人咧都話即係港女咧即係一見到一識一個男仔咧，就梗係問佢即係。做啲咩嘢啊？猜估佢几多人工啊？诸如此类咁样。但系咧，好似 speed dating 咁样啦，即系除咗我呢啲咁嘅怪人咧，可能会即系我啲咁曳咧，可能一去到会讲啲好奇怪嘅嘢之外咧，咁你话要一般嘅女仔要打开话题，其实唔问呢啲，佢哋都真系唔知讲咩好。即系唔问你做啲咩嘢，咁唔通问你即刻问你屋企住边度？又好似即系其实唔即系呢个系。一啲人對港女嗰個誤解咧，即係話女仔係咪真係好著重嗰個男仔揾幾多錢啊，或者係點樣？其實有時就係、是、佢實在係唔知唔通佢坐低問你有冇睇邊本書啊，或者睇咩戲咁，可能咁樣又會嚇親對面。我細妹有時有個名言噶嘛，我細妹話咧，唔通佢識一個男仔一坐低就問佢。我屋企养咗九只猫噶，你觉得点？可能就吓咗吓亲人噶啦嘛。咁梗系通常都系即系由做嘢开始问起啊。咁其实即系对即系希望男仔都唔好误会咯。其实佢并唔系话好紧张佢搵几多钱或者系做啲咩嘢，而系佢实在搵唔到其他一个可以打开话题嘅方法。 哦，系啊，其实女仔有时话题系比男仔更少。而佢点讲咧？即系你。同埋女仔有时有个心态就系希望你先打开个话题，去即系打开咗个话题，而佢去follow up， 而唔系佢去要负责做一个打开话题嘅人， 系 嘅角色咁样噶嘛。所以佢哋系唔点讲咧？佢又唔会同你讲 shopping 嗰啲嘢噶嘛。所以就变咗有时就佢同埋觉得个男仔系个事业系重要嘅，即系有时真系唔系。唔係真係純粹要想知道你個收入，可能想睇下你有冇一個事業心啊，對事業有冇一啲乜嘢諗法啦、啊。咁其實呢一個本身都係一個點講一個人嘅性格嘅即係吸唔吸引都好取決。 同埋因為香港人咧，花太多時間做嘢咯，即係譬如因為佢花咁多時間做嘢咧，變咗佢嘅話題唔係好容易。就已经是去到做嘢嗰个范围里面咯。如果譬如我哋这个城市不是咁着重做嘢，大家都是着重去玩嘅咁样，咁坐咧就不会讲你做咩嘢啊，或者是不会讲翻工咯。 不过 大部分人都是花太好多时间翻工噶嘛。 不过讲有兴，仲有个有趣现象啦，都是我回转之中得出嘅。假如年纪起码睇落比较后生嗰啲咧，就主力真系同你讲兴趣嘅。但系睇落年纪比较成熟啲咧，真系一开始就问职业啊、住边嘅。即系呢个我唔知系佢本身冇话题啊，定系佢真系想攞埋某啲资料啦。但系即系。actually 呢个 fact 咯，咁就觉得几有趣。即系从玩 speed dating 之中，我就算识唔到女仔，起码我知道原来佢哋嘅打开话题方式有咁样唔同嘅，都几有趣嘅。 咁都几得意喎。 系啦， 好，咁咧嗱，我哋呢一个星期嘅呢一集咧就差唔多啦。咁下个星期翻嚟咧，我哋就会首先请阿富斯克咧就系讲一讲呢个同居同埋结婚嘅问题嘅。咁然后咧，我哋就再挫一挫阿即系宅男斯迪咧，睇有啲咩嘢想讲嘅。 冇嘅，冇嘅，冇嘅。 你明唔明话有嘅？好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